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 大家好，我是涛涛。你知道今天突然之间，我觉得对着镜头的时候，前面少了一支我们惯用的那支麦克风。 哦，对，我觉得好不习惯。 就觉得少了什么，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跟我们讲话的声音应该都非常清楚。 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哈。如果要是大家有什么样的反馈的话，可以及时跟我们进行互动哈。 对， 让我们听听我们的这个音量是有多大。 对对对，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做一些调整。 是的，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直播间真的是非常的热闹，除了这个。我们的话筒有改良之外，对，我们直播间这个今天三个人哈，今天请到的这嘉宾绝对是一个美女， 嗯， 对，因为她就我觉得可以叫她小仙女来着，因为她名字里面也有一个仙字， 是， 对，她就是演员歌手赵慧仙，欢迎慧仙。 Hello 可以对着前面的镜头跟正在看直播 的各 位打个招呼。 大家好，好久不见， 哎， 我是赵慧仙。 是的，哇，好棒啊，慧仙今天非常文静的一个小仙女，大家都觉得哇天哪。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收看的方式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哈、 嗯、 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啦。还有一种就是在虎牙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是的，我觉得现在在虎牙直播上面已经越来越多的朋友上线了、嗯、如果呢你也是我们节目的老铁、 嗯、老铁， 赶快用666来表达一下我们之间的这个默契的约定，对不对？就代表你说我们， 哎呀妈呀，还默契的约定。 有没有？如果以后是经常看我们节目的，一上来就先来一波666，好吧？ 是 小礼物走起来。 是的，先来一波666，随后就是小礼物。 是的，这绝对是分不开的啊！ 对，这分不开的，我们这个套路已经是越来越深了。 嗯，是的。 对，好，那么今天慧仙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是带着她的一个礼物，可以说是一个礼物来的。 是， 对，就是你的新专辑 啊。是的 啊，是的。什么时候发的这张新专辑？ 昨天刚刚发。 哇，昨天刚发啊！ 很新鲜的。 对啊，很新鲜。我们又抢到了这个嘉宾的第一次，非常的不容易。对，很荣幸哈。对，那先跟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好不好？ 这张专辑是我之前发过的单曲，也有韩文版， 嗯， 然后也有新的创作，是我自己作曲作词的。 啊、嗯、哇，好专业啊。这基本上今天，因为我看有这个四首歌， 嗯， 对，四首歌曲都是你自己去创作的吗？ 啊，哦，不是， 这几首不是， 对，也有、啊、有自己创作，也有不是， 哦，有加在一起的，有一些自己创作的， 哦， 所以这应该是刚刚又说了，才发了才一天、 嗯， 所以就来到这边，今天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 特别在看直播的各位，应该也算是新专辑发布之后第一次这么公开的跟大家来表演，对不对？ 对，我跟你说，在这个直播间上，我们的朋友就是已经是等不及了哈， 嗯、 对，说赶紧的要唱一首啊，对，不光是画面非常的美，然后呢，对， 人美歌甜， 是的，然后大家说快切到嘉宾，不要看主持人， 好，那我们就一直看到那边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准备了几首歌曲哈，其实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先走好了》， 是的， 对，其实这个也有一首同名歌曲， 嗯，是的，是主打歌。 哦，对，我看这个名字先走好了，这是表达什么样的一个感情呢？ 啊，这个歌是、嗯、我的对方，我们俩在一起、嗯、然后这个对方其实已经心冷淡了，就是变了、 哦、 已经不爱我了，但是他也离不开我， 嗯， 那种情况，所以我就知道了，然后我就先离开你，这个意思。 啊、 哦，是这个意思。 他可能讲的是，就是男女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在一起长时间之后的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变得越来越平淡了。 对， 所以这样的话，既然你又舍不得我，那我就先走好了。 对对 对， 而且他 放你自由， 而且 走吧。 他这个“先”呢，正好跟你的名字最后一个字的“先” 啊， 是 啊，是的。 所以最开始在写这歌名的时候，也是觉得就把这个字用上去会比较刚好搭配吗？还是怎么样？ 哦，没想过你聪明。 啊，那对，以后这就写进文案里。 是的，这个要写进。文案里， 就是小仙女，简称仙，我走 了。对对， 是 简称对，大家可以叫她小仙女来着、 嗯。 是的，大家说小仙女，那就快唱一下吧。 啊，好的，好的。 对，好吧，那第一首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就是那首《先走好了》吗？ 好，可以。 嗯，好的，那我们准备好啊。哎，我们的第一首歌 音乐现在要准备啊。 对， 好， 准备好。 的唱功是非常厉害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首歌还是很有时下流行的那种感觉哈，很有一些这个电子的元素在里面。嗯、 对对对 对，而且还有点复古。 是是是故意的， 是故意的。 所以在现场，其实我们今天其实是坐在这边唱哈、嗯。如果在现场舞台上表演，应该也会配合很多的舞蹈吧？ 哦，也有的。 这个舞蹈的话是自己之前也比较擅长的，还是说就也会只配合一些歌曲，然后才展现这方面的特长？ 因为我觉得这写这个歌的时候，我觉得有些地方是一定要舞蹈来表现一下。 哦， 对， 其实慧仙也是这个能歌善舞哈，这个我是了解的。对，其实我们节目呢也是可以去展现的。 对对对 对对 对, 对, 对，我们就想说这样的一个环节，因为为了更好的展现歌曲的原貌，如果要是说慧仙方便的话，可以这个我们的表演区为你随时准备着，对，可以给大家就是边唱跳什么的都可以。对对对，当然是看你的选择，因为今天慧仙穿的裙子特别仙的一条裙子。 希望在还是安静的做一个美少女。 对，美少女。对，所以我不知道她方不方便跳，早知道应该让你穿这个裤子之类的就会好一些。 衣服。 嗯， 对，没关系，我觉得后面还会有很多的时间，我们可以再来这边，可能更多的下次用肢体的方式展现歌曲，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对啊，是的，是的，大家呢依然可以通过虎牙这个直播，还有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来进行互动。 是的，我看到呢，在我们虎牙这边呢，有一位贵宾啊，叫泡夫。这位朋友呢，你如果也想跟他一样，就是怎么到我们的贵宾席，你知道吗？ 对啊，贵宾这个， 好，接下来又是一波套路的教学。如果 是的，快教学，我都不知道贵宾是什么。 在我们这个活力酒吧。当中呢，成为一个贵宾席当中之一，你一次性送十个虎粮的话，你就可以坐上我们的贵宾席。 啊，是虎粮的。 对， 我的天哪，昨天有八个贵宾，然后 怎么 被我忽略了？我都没有点人家的名字。哎呀，我的天哪， 真的是，你看，今天马上又来了第二个贵宾， 八戒。 对， 八戒兄， 是欢迎各位呢来到我们，不管你之前看我们的直播，还是最近突然点进来，我们这边呢也会在每天晚上直播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位这个。今天晚上是能歌善舞又长得很漂亮的小姐姐来跟大家 小仙女哦， 她昨天才发行的新专辑。 对对对，昨天的这个贵宾真的是八个，然后就这样被放走了。好吧好吧，大家可以这个继续关注我们哈。然后昨天你知道最逗的是有一个，哎，这是什么？然后说，哎，我走错房间了，但是我觉得很好，留下来吧。基本上都是这样哈，不管你是什么原因进到我们这里，哎，希望都能够被我们的节目所吸引住。 是的。 好，我们继续让小姐姐给大家直播哈。对，我们的慧仙，慧仙是感觉特别文静的一个女孩子，平时性格也是这样子的吗？ 有时候，对， 有时候 是很文静的， 很多性格， 很多的性格， 哇，很多面哎。那你都有什么样的方面呢？你自己要是总结的话， 就有时候也你说的那种，有时候也很安静 啊，很安静， 有时候也很活泼啊，对，都有。 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特别开心？开心到你觉得我必须要蹦起来的那种，有吗？ 跟见面朋友， 跟朋友见面的时候， 还有比如说听音乐啊，对， 对，我觉得就是今天一定要挖掘她不同的面。对，其实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么漂亮的小姐姐，她呢不光是唱歌好、跳舞好，而且演戏也很棒。 对， 对，其实慧仙也是一名演员哈。对，现在主要的身份是音乐多一些，还是演戏多一些呢？ 哦，最近比较音乐多一点， 音乐多一点哈。对，那之前也是演过很多很多的影视剧，哎，不妨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个可以来一个情景预设，就是给他一个模式，就我觉得可以让慧仙在我们的镜头面前可以给大家表演一下。对，我觉得这都是即兴发挥，对于慧仙来说，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 简单吧。 是比较简单嘛？这样， 如果我们接下来设置一些挑战，对着镜头需要可能是表情啊，或者说一些场景，让你去做表演，这个对你来说简单吗？ 看什么表情？ 看什么表情？ 对， 对。那假如说啊，就跟我们这首歌相关，跟这张专辑相关，就先走好了。因为刚才也说，这可能是一种无奈之举，就说啊，既然你已经不爱我，那你先走吧。对。那如果要是让你去用言语和肢体和表情去表达这个意思，你会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歌蛮悲的。 对 对， 我把电乐换，太喜庆了， 特别舒适， 有点对， 对， 那不然我就很开心， 是，你很开心， 心情好了，我心很开心， 然后就是，那就证明你也不爱他了，哎，行啊，既然这样的话，就早解脱， 就是挺爽快一个人在感情当中了， 我觉得这么听的话，可能会先对待感情也是。这样的一个乐观的态度是吗？ 我觉得是比较乐观的。 所以你还这样听起来是一个很洒脱的女孩子。 洒脱是什么？ 就是、洒脱就是很 干脆做决定，我从来不会很犹豫，是吗？ 会拖泥带水吗？ 尽量不要犹豫吧，我觉得。其实，也还是不能完全太就是不对的那种爱情里面不能太投入的，我觉得。 就是要找到对的那个人。对的爱情，对，那什么才是对的定义呢？哎，当然这每个人就不一样了哈。 是的， 对，刚才看到哇，贵宾席 HZ 初上， 还有我们的八戒啊，感谢两位，还有很多的朋友陆续进入直播间。 是的，欢迎各位， 给我们点一下订阅，因为我们每天晚上都会为大家直播，同时给大家送上的就是每天晚上都会有嘉宾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好的音乐。如果你们都喜欢他们的话，就千万记得要用你们的实际行动来支持他们。什么是实际行动？什么是实际行动呢？ 除了666，还有什么呢？好朋友们， 小礼物啊！ 对啊。 好了，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我们的赵慧仙，我们今天刚刚给她取的名字叫小仙女啊。 对的。 我们刚才说她的多重身份，也是因为这次带着全新的专辑来，刚才唱了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叫叫 先走好了。对， 那今天其实有五首， 还有五首， 每首都会展现一部分让大家听到。这五首歌曲的话，其实风格都一样吗？还是说 都不一样？ 对，但是我看名字，我以为全都是比较悲伤的，像剧透啊， 对， 不要记得，纵身一跃， 是的， 对，我觉得就是很有画面感了。 对，剧透，你要剧透什么？ 剧透。爱情， 又是爱情，剧透谁的爱情？ 爱情很重要的， 爱情很重要。我觉得这是慧仙的一个观点，对，待会儿我们可以就他注重的这个观点，我们来探讨一下，包括就是我们现场的这些朋友们对，大家都可以去来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跟小姐姐一起来互动哈。 没错， 好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是要听这首歌吗，还是怎么样？ 好呀，准备好唱剧透了吗？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个剧透到底给我们透露爱情哪方面的消息。 好的，来一波剧透。 就能猜中，到最后剩谁孤单，而谁拥有爱，被爱，深爱就爱，拥有拒绝光环。另一半比如我还看不明白，却又相信心中。 我觉得这也是跟刚才相比， 这首歌就比较偏深情一点。 对对对，走的是那种抒情的路线，嗯、让人听到哭。对，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深夜里面去听，或者说疗伤的情绪。 就是感觉，如果感情有受挫的，同学们在深夜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听的时候，应该是很催泪的。对哈、啊。来，我们看到在我们直播间上面呢，刚才我们这个赵慧仙小仙女在唱歌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送上礼物，包括我们的 iPad 蛋蛋，还有我们 PCS 啊，这两位朋友呢， 对， 就感觉好像在尬礼物啊。 对，尬礼物，因为那个 iPad 蛋蛋先送了一个嘛，荣登这个贡献榜第一，对，然后 又送了两个上了第一。我们看一下接下来有没有继续的支持我们小仙女的朋友们，可以来继续刷多一点。 是的，小仙女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哈，因为小仙女在唱的时候。我一直盯着这个大屏，我觉得哇，整个人都在发光哎， 是 对，很漂亮，而且唱得很好，而且很投入，很动情， 谢谢， 对对对，所以大家这个礼物呢都可以刷起来哈。哎，苏七已经是开始荣登榜首了。对，加油，恭喜苏七！ 继续 啊！ 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小仙女，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因为有演戏，然后也有唱歌嘛，在学校也好，或者说就是上台去做演唱的这种表演的机会会多吗？ 也有 ， 还有我在上学的时候，也是专业是表演系，但是比较 中央戏剧学院， 对对对， 中戏， 对中戏的表演系本科。 我以前也说我是中戏的， 哦，真的吗？ 我是中央戏剧学院， 我说中央戏剧。 你们知道现在最红的一个词就是戏精嘛，对不对？ 戏精我听过 啊，戏精 其实很搞笑，说这个人是给自己加很多戏，所以我也可以在你们学校门口说我是中戏的。 不是的，哎，你就是戏精本精了。 对对对，是我。 对， 刚才说到在中戏学表演嘛， 对 不对？ 我们学校学的比较是舞台上的那种表演， 舞台剧那方面， 对对对，所以还是也有对。 哇， 从看从上学开始，还有现在也是，比较喜欢舞台， 比较喜欢舞台，所以在舞台上，无论是表演还是说唱歌干嘛，你都会很喜欢。 对， 那有想过你又会唱歌，你会表演，为什么不去音乐剧之类的？ 啊，我会 有演过音乐剧，对不对？ 我是没有演过，但是我对音乐剧蛮有兴趣，我没事就去看。 啊，去看 哦。还真的是哈，我觉得就是因为音乐剧好像很少有年轻的演员去涉足，或者说可能不是很多人会去欣赏这个音乐剧嘛。 对，对， 所以说可能正好会先小仙女学的就是跟这个专业相关的，所以说可能还是以后会有机会也想往这方面发展吗？ 是的， 好的，那大家会期待她更多的作品。其实在我这儿看到这个慧仙的眼睛特别的灵动，因为正好有一个电脑可以挡住，就挡住了我们。对对对，就感觉她的眼。 那边就只能看到眼 睛。 你好，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尤其是作为一个演员，他的眼神是非常重要的。 对 对，都不愧是这个戏精学院毕业，不是是戏剧 学院毕业的。 我觉得这个灯光比较好， 真的吗？ 对 对，眼睛真的是很传神啊，很有内容。刚才看到刁民这位朋友， 刚才好像有很多朋友来送礼物， 对，送了六个荧光棒。 然后有一位呢，就刚才我们可能没有念到，他就说居然没有念到我老齐的名字，差评。这个 不要不要不要， 礼物太多的时候，我们就要一并感谢了，谢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还有对于我们小仙女赵慧仙的支持。那还有一位朋友在问，这是干什么呢？来， 这是在唱歌哦。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哈，除了套路之外，对，我们的节目呢叫做挑战新歌声，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都会播出。那么这个节目是干什么用的呢？我们可以就是看到哈，我们直播间每期都会请到一位非常给力的嘉宾，像今天就是我们的小仙女赵慧仙来现场，就是为大家带来他们自己的歌曲，或者是他们演唱别人的歌曲，因为是现场来挑战嘛，而且呢中间会穿插很多的聊天啊，然后还有一些互动啊，非常的就是娱乐化， 生动活泼， 真的生动活泼，是您茶余饭后居家旅行的必备良品。 我觉得而且今天特别重要的是，如果大家在听完我们赵慧仙唱歌之后呢，对于她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弹幕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 对， 今天是一个非常直接接触的机会，所以你真的很喜欢她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次交流的机会。 对， 那比如说今天下完节目，有很多人想去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微博或者可以跟你联系的话， 是的， 你有没有告诉我们大家你的微博？ 你的联系方式啊？ 对，联系方式，我的电话是 不是电话 ，QQ 什么的，对， 微博、 微信、 微信， 哇。 可以是、 微博是、就是我的名字赵慧仙， 赵慧仙、 对， 智慧的慧，仙女的仙，大家就可以找到他了。 OK， 那么上半段还有一点点时间哈， 对， 我们要不要再带来一首歌呢？有不要记得，纵身一跃啊，还有一首翻唱的歌曲， 小心雨，我觉得翻唱的歌曲放在最后。 好啊 好 啊，就先把自己的歌唱完。其实今天也准备了慧仙的一些美照和他的 MV， 我觉得下半段可以把他的 MV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是是是， 对，那这样吧，我们先来唱一首歌好不好？ 好， 那你想唱哪个呢？ 剩下三首哪一首？ 有不要记得， 不要记得吧， 不要 记得。 好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忘了已经多久，忘了怎么放手，忘了请你带走分开的理由。记得你曾经说不怕寂寞，因为有我，很痛刻在心中，变成一道伤口。他一直提醒我不要记得太多，从不放过我的自由。不要记得爱过，不要记得多快乐，忘了你的爱，你的好，你的错，我还剩下什么？忘了你的借口，忘了怎么放手，忘了请你带走分手的理由。记得最后你说天要亮了，你该走了，遗憾放在心中，眼泪却一直流。我还能怎么做？不要记得太多，不要记得你的手那么温柔，却从不放过我的自由。不要记得爱过，不要记得多快乐，错，我还剩下什么？ 哇哦，真的是这首歌好考验唱功啊！我觉得， 我觉得在那边刚才就有人刚进直播间说这是在干嘛，然后呢，听完我们小新唱完歌之后就说俩字：歌手。 对， 这就是专业的歌手。 是的，我们都是歌手，只不过分为专业和非专业。 是的。 好啦，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挑战新歌声，希望新进来的朋友哈、可以就是驻足停留一下，一定会被我们的节目所吸引的。关键今天我们有小仙女赵慧仙坐镇，然后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唱聊。对，刚才看到睡衣大侠说妹子好看。 是的。 对， 觉得又好看，唱得又好听。只 是 今天我们没有这个现场搭一个景让他直接来演戏，不然的话我觉得也可以。 我们的绿幕已经配上了其实。 对，还需要有对手啊。 你呀、你男主啊。 对 啊， 没有剧本呢、 我现场编。 同学来一下吗？ 好的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中间一点点的广告之后继续跟小仙女来挑战新歌声。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选 他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 大家好，我是涛涛。这个时候要欢迎那个一直在这个我们直播间弹幕上面跟我们互动的朋友。有人说、男主播好眼熟， 快那说你是在哪个影视剧里出现的。 没有，就是虎牙的老铁们应该会在某些时刻会老会看到我、所以就看得我老眼熟，或者说我长了一张大众脸。 不，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身边这位涛涛真的是虎牙红人来着， 是吗？他们并不同意这件事情。 真的吗？你是不是老在虎牙直播来着？ 我在虎牙的名号叫大师哥。 大师哥。 对， 哇，那你是元老级的人物了， 所以叫厉害的大师哥。没有， 好厉害的大师哥。 对对对。 好、那么看今天我们的嘉宾呢，还是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小仙女哈。是的，就是赵慧仙。欢迎慧仙。对的，慧仙真的是非常的文静、可爱和甜美。 是的，刚刚前半段呢、带来的三首歌曲、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听。 是，而且大家也是这个被他整个人圈粉了。 对 对，然后大家都在刷。我现在看看，你看我们的贵宾也已经是越来越多了。 然后刚有人说、帅哥都长得差不多。 啊，是的，还有这个睡衣。 有人说为什么脸熟？他说脸被开水烫了就脸熟。你们真的是老铁、你们真的是好朋友。 对呀、我跟你说，对，这不就是那什么吗？老铁给表演一个铁锅炖自己。 这个炖不了。 对、 还有人说还一直在说我们的那个小仙女好看，我觉得不仅好看。有才又有颜、 是的，要不然这样给定格5秒钟，然后让大家欣赏一下 我们 会先的颜。 让你挑战一下，比如说喜怒哀乐四个表情，好不好？ 对， 对着镜头， 喜怒哀乐， 可以吗？ 对，你要是我给你一点时间准备，你觉得 OK 了，然后我们就把镜头对准你。 对，或者慧仙，你经常拍照吗？这我们可以两个挑战啊，先是表演喜怒哀乐，对对对， 或者说是 五连拍 喜怒哀乐。 你可以选一个 A 还是 B。我选加在一起。 我也选。对，大家也可以选啊。A 是这个喜怒哀乐 ，B 是五连拍，然后 A 加 B 呢是套餐，大家可以选。 你们想看我们的赵慧仙做哪个挑战啊？ 是的，是的，给大家这个选择的机会。看看有没有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的啊，朋友，选择 A 还是选择 B， 然后也可以让慧仙稍微准备一下。对， 慧仙这种挑战来说应该不会很难吧？还好吧。 还好， 他的表情是一种 很尴尬， 很为难。 我跟你说，这刚才慧仙的表情就是非常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什么？五连拍是吗？ 五连拍，对啊，有人选就睡衣大侠选 B， 对 五连，那就是五连拍喽。其实五连拍还是比较可以的 啊，五连拍可以啊，五连拍你就耍一个大礼。 对，要真的给你表演五连拍，那这必须得有礼物的 啊。 截屏准备起来啊！连拍的话， 的 比如说 截屏了啊， 我们会一二三四五，然后就五个就上半身的表情或动作配合，你觉得 OK 吗？ 行， 然后你看到你前面那个镜头就好。 不一样的是吗、 嗯？当然不一样了、 啊，当然不一样啦、啊。 一样的五个， 对，当然细节上的 差别。没有动啊。 好，那么我们就开始输一二三四五喽，大家准备好，准备好截屏了啊！北齐， 一、 二、 三、 四， 这不是一样的吗？ 二一， 这是一 ，OK， 二 一 二， 第二个， 二 ，OK， 第二个， 嗯，第二个，哇哦， 还是个动图。 我跟你说，那个动图在下面，就是慧仙的腿。没关系，你可以再抬高点。 那三是什么？ 三，没啊？ 哇、哦，这张好美，好美！我在看那个大屏。对，亲爱的包子铺，一 四，第四个， 第四个。 啊，装懵懂的样子。 对，第四， 第五个， 第五个。 嗯，啊，我们真的是好可爱呀、啊。对， 怎么？你为什么刚才在做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吗？ 哦、对， 其实我觉得都还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的啊。 你看刚才我们这个挑战之后，我们睡衣大侠就马上送了礼物，送了一个赞。 是的，这个赞还真的是 对，希望大家这个刚刚是我们临时发起的一个小挑战。如果你觉得在今天直播之后想更加的关注他、支持他，就在微博当中找到赵慧仙来关注他就可以了、嗯。 对，当然了，如果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想说的话，都可以发弹幕，我们来一起互动。 是的， 是的，那刷刷小礼物就可以了哈。 对，因为我们的节目一直在播呢、所以也会有不同的朋友进来、他们就会一直在问这是干什么？ 这是什么？ 我们除了不遗余力的解释之外呢、如果有一直在线的老铁们，也可以帮我们这些朋友解释一下我们在干什么。 老铁说我也忘了。 那不重要，大家在这里看就对了。 对对对，你们看下去就知道这是什么了哈。挑战新歌声，就是歌手演员来挑战。 看我们的睡衣大侠是不是很溜、 哇天哪，睡衣大侠你真的是太棒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同步直播。 可以可以啊、 对对对， 今天我们做客嘉宾就是我们小仙女赵慧仙，刚才进行的小挑战，然后呢我们前半段也唱了新专辑里面的三首歌曲了。 是的， 接下来我们还是给刚刚有新进来的一些朋友来再来表现一下好不好、接下来可能要唱这首歌叫纵身一跃。 是 的， 是 可以吗？ 怎么回事 啊？这个 也是为了感情纵身一跃吗？ 对，这首歌也是我自己写的。 自己写的，哇好棒。 然后后来后来配了一个电影里面主题曲，是蔡康永导演拍的一个戏。 哇，是《痴痴的爱》吗？蔡康永导演的戏。另外一个。 对对对， 这电影还没上是吗？上映了吗？ 小电影 当中用，然后是写自己的感情吗？ 也有。 为了爱情奋不顾身， 纵身一跃。 好。那要的就是这一份果敢哈。 是的， 来吧，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好开始喽。准备好了吗？ 好了。 这个前奏稍微有点长， 所以前奏我们要等就再来聊一下。 为什么 这前奏是的是现在可以 来 了，那我们交给音乐吧。 你还记得那一次沉默离开，那一次我只能偷偷凝视。如果时间能静止，我愿用所有自私，请原谅我的无知。回来吧，回到我身旁，守候在最初时光，就算是一辈子没那么长，至少有你陪我翱翔。带我走吧，带我飞吧，就算你愿让我抱着 幸福的天际。 哇，这首歌《纵身一跃》好棒，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还很大气的一首。哎， 还可以吗？ 还可以，相当的可以。 那个跟那个于朦胧一起唱的。 哦， 那个演员于朦胧。对， 哦，于朦 胧， 对， 所以其实你们俩合作版本是一个男女对唱的版本。 啊，对对对。 哦，难怪只切了一半，把于对，因为男女对唱，今天只来了一位嘛。嗯。 他的唱功怎么样？哦，他也是选秀出身嘛，对不对？ 啊，对。 哦，所以两个人的画面，如果去拍一些音乐录影带什么的，应该还挺唯美的那种感觉， 很唯美啊。 对， 今天反正我们也准备了 MV 和这个美照哈。就刚才那个，我看在唱的时候，这个贵宾席真的唰唰唰的往上涨。 对呀，而且感谢八哥送的礼物，还有人就说这个难道是我们虎牙的主播吗？ 被认出来了吧？ 没有，他可能是说这个说我们 哦 小仙女啊，大家在微博当中可以多多支持。 对， 我觉得哎这些歌我们其实现在在一些音乐的这个 APP 上面是可以搜索的。 啊，可以的。 哇，音乐 APP 上像这个网易云之类的都可以搜到，是不 是？ 是 的，昨天刚刚发。 昨天刚刚发，今天最新鲜的一首的现场演唱就在我们节目。 看看挑战新歌声是多么的神奇。对对，这小仙女的专辑呢叫做先走好了。 嗯， 对，这也是有一首同名歌曲在上半段我们已经演唱过了。 是的。 嗯， 这个时候我其实刚刚听完四首歌，我觉得哇这个声音真的很好听。你刚刚有说因为赵慧仙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嘛， 嗯， 那在音乐方面你有去经过系统的学习吗？ 其实没有，我之前弹钢琴，然后唱歌的部分是没有。 哦，因为你知道弹钢琴的人，他对乐理就比较了解， 当然了， 所以他的音准都会比较好嘛。 嗯， 对不对？但是我觉得 嗓音还是天生的， 嗓音跟气息这个东西应该是要有人带你去练习或者教一下会比较好吧。 哦， 还是哪一天你突然发现我还是挺能唱的。啊， 对，你是什么时候才发现说哎其实我可以有当歌手的潜质 啊？因为我是以前是没有想过什么唱歌的。 嗯， 然后呢我弹钢琴的时候发现我自己在写歌。 哦，你在弹钢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了？ 对，弹着弹着，有时候那个随便弹，我学的是那个古典的钢琴。然后我自己弹着弹着就对写了歌，开始就写歌，然后就没人唱嘛，所以我自己唱。 哦， 对。 哇，就写完了之后感觉没有人唱，所以自己唱，但我觉得唱得非常好，一定要继续去。多写，这样的话创作会越来越好啊！ 谢谢。 同时还要在直播间上感谢张梦清送我们的礼物，还有很多新朋友进来。 是的，欢迎各位。 对的。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也可以让小仙女稍事休息一下哈。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全方位的去了解一下赵慧仙，我们的小仙女。那今天呢，也是准备了几张她的美照，还有她的 MV。对，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好不好？我觉得这张真的是还。这是专辑封面照，对不对？ 是的。 哦，很漂亮哈。 那个拍的时候很冷很冷。 大冬天吗？ 对。 你穿的是蕾丝哎。 对呀。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美丽动人啊。 就只有这样的话它才能有那个效果。 对，这个表情可能是真的是太冷了。 冻傻。 对，我觉得也是。对，这是一张，然后还有另外的。其实这张也是蛮复古的。 是。 对，这是同一个系列，也是为专辑去拍的吗？ 是的。 哦，很漂亮啊，很有那种。怎么说呢？ 就旁边放一个那种 留声机， 留声机，我觉得也好像音乐。 直播间有眼熟， 同款， 同款，真的是我们直播间也有一个。 哦，真的，真的。 对， 哦， 对，所以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会觉得稍微有点恍惚。嗯，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应该我怎么觉得有点像剧照？是 MV 的照片还是？ 是的，是的 ，MV 里边的一个。 哦，这是哪支 MV？ 纵身一跃 啊，先走好了， 先走好了。现在这个所有的歌曲有 MV 的是。只有这一首歌还是其他也拍了？ 其他也有 啊，其他也有。 对对对，我想推荐那个不要记得， 不要记得 MV。 对， 嗯，好，但是今天我们拿到的还是 先 走好了 新的。 对，那我们就现在来感受一下吧，好不好？把这首先走好了正式版的 MV 带给大家。 우리둘이만든이야기는여기까지야 自小仙女赵慧仙的一首 MV 叫做先走好了、对，刚才有很多的朋友哈，这个南方有佳木啊鳄鱼都说哎现在是在干什么，因为肯定很多新朋友刚进来嘛， 是啊， 对，还不知道，对，我们其实是一个节目叫做挑战新歌声，每天都有不同的嘉宾来到现场跟大家互动啊，唱歌聊天，真的是实时的互动，完全都是由你们来主宰的。 对，你像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赵慧仙、然后大家觉得哇，她的创作就是这种发片歌手的级别嘛？ 啊，对对，发片歌手的级别。 因为我们确实刚刚就发了新的专辑。 对呀、 就所以我们这里的大门是向所有热爱音乐的人敞开的，比如说歌手朋友们发了专辑可以到这里跟大家聊一下，还包括呢很多的素人朋友们，平常我们也会有很多身边的同学朋友，他们可能平常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就很喜欢唱歌，都来我们这边来表现来聊天。 是啊，而且各界的网红啊 KOL 啊达人们啊都可以来。 是的，有哪个老总也喜欢，我们也是不抗拒的。 是的，老总说我来试一试。 是的是的，我们都欢迎啊， 我们都欢迎哈、大家如果要是喜欢的话呢，不妨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老铁们666刷起来啊。 是，今天呢我们刚才又、看了一支 MV， 然后唱了四首歌曲、 对， 今天我们把一首其实大家都应该很熟悉的歌放到了最后来压轴。 对，其实这首歌就是往往我们来的歌手都是先唱自己的歌嘛， 对啊， 然后但是也会翻唱别的歌手的歌、但是这个唱自己的歌容易，唱别人的歌就有点难了。对，今天这首歌其实在去年和前年都非常的火、听起来好唱，但实际上还是挺有难度的， 有一点， 对吧？ 对， 这就是小幸运嘛。对， 小仙女唱小幸运， 对，小幸运，大家觉得就是如果要是喜欢小幸运的话，有人会唱这首歌可以跟我们一起唱。 对对对 对， 这刚才因为这首歌曲、我觉得在这边以道道的角度来看，唱过的人应该挺多的了吧。 当然了，我自己也唱过、对，我还录了一版呢、你知道那个修音修的呀，哎呀。 所以今天我们是不带修音的版本哦， 是没有修音的版本、而且是干声话筒的版本， 是没有任何的效果， 4K 高清摄像头的版本。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小仙女来带来这个小幸运，好， 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咯。 好， 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沙刻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都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的倒影，都是你一尘不染的心，请你想你好幸运，可我失去为你流泪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推开了声音，遇见你已注定，他会有多幸运。 哇，这首小幸运来自田馥甄的一首原唱，当然是我们的小仙女赵慧仙现场演唱的版本。对，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动情。对，我觉得慧仙好像唱情歌会特别的得心应手 啊。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到一个坑上面去了。 是的，这个问题 是因为 是因为自己有就是有过情感这方面很深刻的经历吗？嗯， 还有我是可能从小就比较喜欢啊、还是听那种悲伤的那种歌。 哦，你知道就是曾经有一位嘉宾他说了一个很经典的话、嗯、他说我为什么喜欢唱慢歌或者说这种伤感的歌曲， 是 因为我活得太快乐了。 哎、这一句话说出来我会很不高兴。 对啊，很不爽。 所以你这么按照你这个语句来说、嗯、我们喜欢听快歌的人难道我们就活得很悲伤吗？ 啊，对啊。 哎，可是我真的是我平时特别的活泼、 是吧？ 嗯， 对， 是 好像没有什么愁事儿，所以有的时候说，哎，那不如听听慢歌吧。对，听听看看别人是怎么伤心的，是吗？ 缺这种情绪，所以通过慢歌来抓取一下，是这样感觉。 嗯，对。但我觉得，因为喜怒哀乐是人每天都要经历的嘛。 对的。 对，所以说，那如果当你真的或者遇到什么伤心事的时候， 嗯， 你会听慢歌特别的有感觉吗？ 嗯，会。 嗯。 你会听歌边听边哭吗？ 有时候 啊，有时候哇， 我是有时候真的听着越太投入啊什么的，好歌的我真的会哭。 好歌， 你不会吗？ 我最近看电影都没带哭过的。 真的吗？ 真的， 这个有点太绝了。 就是到现在我也觉得我是不是变成一个冷血动物了？ 对，你看电影都没有哭过。 对，你比如说你最近很多人看什么前任三啊，都觉得还有、 啊那个、 还有那个寻梦环游记、 啊，对，寻梦环游记 大家都觉得好催泪啊。 嗯， 我也觉得挺确实很催泪、嗯、但是没有催到我的泪。 我听说 看看泪腺是不是太发达了。 我听说真的要藏在很大的一个背上的人不会流眼泪。 哦，我的天哪， 我的天， 看他都开始给你搭坑了。 被你这么一好像我是一个有一个特别大的悲伤在我的内心掩埋着，他只是没这些电影没有触及到我这个悲伤的 点，可能太深了。 所以按照这样来说，我哪天要哭真的就一发不可收拾。 是的，我会给你准备好这一包纸巾。 我希望我也能够看到那一天我哭起来是什么样子，好吧？ 好吧、嗯，这是这个关于情感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情感都是很细腻的，只不过是有不同方式去表达。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也是进来我们的直播间哈、啊嗯，然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六扇门啊，还有大一号啊，等等等等，贝塔三。嗯， 新来的朋友们呢，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关注啊，因为每次这样的话，我们一直播就可以推送给大家啊，大家在这个每天晚上8点到9点就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新朋友来跟你分享音乐，来唱歌给你听。 嗯，是的。 嗯， 那今天其实这个哇，这时间过得很快啊、哦。 对 对，但好在我们今天把这个所有的歌曲都跟大家去演唱完毕了。对，其实大家也通过今天的节目初步的对我们的小仙女赵慧仙有一个了解和认知。 对， 如果你要喜欢她，你们要是喜欢她的话呢，可以去微博搜索一下她。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动向或者说安排之类的吗？ 嗯，我明天开那个新专辑的发布会。 啊、 嗯 哦，明天就、哦、明天开发布会。 你知道这很难得是在开发布会之前先上通报。 哦， 对，一般都是先开发布会， 然后再通报。 对。 对，我的天哪，我们这等于是拿了一个一手资源，是吧？ 绝对的一手资源。 对呀、啊，我们这就是一个整个的大的预告片。 所以明天会有发布会、嗯，然后发布会之后会有一些，嗯、也是会上到一些通告跟大家见面。 嗯、会，对。 哦， 希望大家多支持我。嗯、 是的，那这个在演戏方面会有什么样的？ 接下来有安排吗？ 对，有什么安排吗？ 啊，现在目前是没有。 啊，目前还没有。对， 就 还是以音乐为主啦。 前这段时间应该都是努力的把这张专辑的宣传做好。 是的， 哎，我有时候那个拍戏当中要去唱歌的话，因为拍戏的时候要减肥嘛。 对。 嗯。你已经很瘦了好吗、嗯、不要在我面前再提减肥两个字了。 现在还 嗯， 然后穿歌就没有劲儿。 没因为减肥之后就没有气了。 哦、 对 好 好。 但不是说饱吹饿唱吗？ 就饿得太瘦也不行。 啊、也是啊，实在是没有什么力气。 对, 对、嗯、你就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你吃饭虚到讲话都没力气、嗯、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 所以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嗯、我现在要唱歌，所以我就吃。 我就可以吃。 对，稍微有点底气。等我要去拍戏的时候呢，我可能就已经要减肥了。对对， 我的天哪，那进剧组你想这动辄就是一两个月。 对， 那天天吃不饱的状态也是、嗯、也是挺辛苦的、 嗯、 对，大家请了解一下一个演员的日常啊。 对，很辛苦很辛苦。 是的，并不是只有光鲜亮丽。 对, 对，那今天呢我们是非常的开心和小仙女一起来聊天，一起来直播哈、嗯、那包括在我们的虎牙这个平台上有很多的老铁们刷礼物，还有进来见到我们的贵宾席。 对， 小仙女也是跟大家 可以实时的去互动啊，虽然他那边看不到，但是我们都会实时转达给他。 是的，没错。 嗯，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真的持续的关注啊，这 是 新老朋友多多支持。 对，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订阅我们的直播了，其实每天都会有的。 对， 嗯，然后新来的朋友们可能还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一个疑问，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节目？对，我们是挑战新歌声，所以是一个北京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同步直播的这样的一个视频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一起互动，一起刷礼物。每天都会有不同的音乐人，还有各种各样的达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唱好歌。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请到各位老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对啊，老铁，如果你也是个特别爱音乐的人， 对啊， 可以来报名，私下告诉我们。其实我也特别能唱，这个舞台就留给你，你也可以来挑战一下。 对，真的。然后你再发动你的粉丝群，哇，一下就。